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八章，可疑踪迹。江瑶木然地拖着伤腿，一摇一晃地回了房间，连身后保安关心的询问都充耳不闻。这一回现实给他的刺激太大了，甚至远超他当时看到妖怪时的震惊。与自己朝夕相处了整整一年的室友，就这么在一夜之间被证明从未存在。那么这之前与自己住在一起的到底是人是鬼，还是说自己脑袋里的妄想？ 小瑶，别老吃泡面啊，来，我做了饭，咱们一块儿趁热吃。 上次见到你房里有漏水，我叫物业来修了，不用担心。我出趟门，中午可能有快递过来，帮我收一下。 江瑶环视着空荡的房间，往日与萧远相处的回忆一点一滴涌现了出来，一切都是那么真真切切，他甚至连一些细节都记得。但让他无力的是，似乎除了自己的记忆，他已找不出任何证明萧远曾经存在过的证据，甚至连之前那条萧远发来的求救短信，此时也在手机里消失得无影无踪。找不到照片，因为他和萧远都不是喜欢拍照的人。找不到亲友，因为萧远从不提自己的家庭情况。找不到同事，因为萧远从不八卦江瑶的工作情况，因此江瑶也没有问过对方的。这样想来，关于萧远值得推敲的事情确实太多了，而偏偏这些却似乎成了萧远不存在的侧面佐证。在那一瞬间，江瑶甚至自己都产生了一丝动摇。如果这一切都是假的，那么我当初去西区别墅又是为了什么？事实与回忆困扰着江瑶，而身体内部曾在别墅中爆发过的能量，也在震惊与虚弱的夹击中渐渐起了波澜。随着这股能量的激荡，江瑶看到锁骨上那枚不祥的黑色刻印又开始隐隐升腾了起来。 又来了，说起来这刻印也是那晚别墅之后才出现的，这奇怪的印记到底是什么？ 锁骨上的疼痛牵连起手臂和腿部的伤痛，让江瑶的脸色再次苍白。挣扎之下，他忽然从外套口袋中摸到一片坚硬的东西。江瑶颤抖着，从衣袋里拿出了那片东西。那是一片残缺的木雕翅膀，而翅膀中段的那几个文字却在那一瞬间击中了江瑶的心脏。 送给萧远哥哥，萧远，萧远！ 动摇下产生的疑虑霎时如迷雾般散去，先前所遭遇的那一连串事件开始渐渐清晰在江瑶脑海中一幕幕浮现。是的，萧远是存在的，自己的记忆不是虚假的，一切的转折就是从那晚别墅之夜，那场差点将自己置于死地的暗影游戏开始的。木片已渐渐在手中握紧，此时的江瑶已无法忽略那个呼之欲出的可能。暗影游戏，无论是萧远的失踪也好，西区别墅的惊魂事件也罢，全都与暗影游戏脱不开关系。如果说这场祸害世间的暗影游戏乃是那个师鸠用妖力作为， 那么这个玄乎的妖力是否也能将一个人的存在彻底抹去？ 不，等等， 师舅在别墅那晚就已经被打倒，那么如今又是谁在用妖力抹去萧远的存在？难道周围还有其他妖魔在幕后操纵？ 纷乱的思绪使得香瑶一时陷入了迷茫，脑海中原有的世界观体系在被击碎后转为了混沌，他忽然不知道什么样的猜测算是靠谱的。 暗影游戏，神秘妖怪，红发男子，还有那个少女的身影， 而这些零散的要素重合点似乎只有一个，西区别墅，只能再去一次了。下定决心的江瑶毫不含糊，在简单收拾了一下之后，便强忍着身体的伤势打车往西区别墅疾驶而去。 阵阵警笛声回荡在城郊的一隅，条条警戒线将好奇的人们与蜂拥而至的记者层层隔离， 而那些视线的聚集点便是警戒线后那栋被警方彻底封锁的凶宅别墅。 前阵子的九人事件的余波尚未过去，这次又闹出藏尸密室事件，这西区别墅的开发商此时恐怕早已哭晕在厕所。而反观那些社会新闻记者们，对此大料那是个个心花怒放， 每家都争先恐后的大肆报道，只是苦于警方对此事件细节个个守口如瓶，挖不到料的记者他们自然不肯善罢甘休，纷纷围在现场见缝插针的想要挖点边角料。 那边有个人出来了，快快追上去。 两名戴着口罩的警官从别墅偏门处悄悄走出，被火眼金睛的记者逮了个正着。苦守了整整一天的记者们立即如狼似虎地扑了过去，可惜啊，那两人显然早有准备，一溜烟钻进了一辆警备车，头也不回地绝尘而去。 可恶，又给跑了，这都快到截稿时间了。 一名年轻的记者望着再次溜走的线索愤愤不平地跺了一记脚， 实在不行老子溜进去拍两张照也算是交差了呀。 呵呵，要真能溜进去我还跟你一起处在这里啊。 身边一名胡子拉碴的年长记者睥睨地瞥了眼年轻记者，显然此人也是常常跑现场的老油条了。 实话告诉你，这次的事件级别肯定不一般，姑且不说这封锁严得过头，据我观察进入现场的人除了警察好像还有一些不一般的人。 不一般的人？ 年轻记者胃口显然被吊了起来， 那说来听听啊。 说起来我也只是无意中瞥到两个背景，对方脸都没看清楚，但他们那身深蓝色制服倒是挺别致的。 年长记者叼了根烟，似乎在努力回想着， 是不是西区别墅开发商的人？ 不是，开发商的人不是这种打扮，那两个人似乎挺有地位的，只是我当记者这么多年从没见过那样的制服。 唉，先别管那些制服的事了，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的稿子该怎么办，再这样下去就要开天窗了。 年轻记者一脸愁眉苦脸。 嗨，别急嘛。 年长记者吐了口烟，淡定地翻阅着手机。 这次西区别墅里发现的尸体好像都是那个暗影游戏的受害者，我们就往暗影游戏的方向去挖掘一下新闻呗。 那个暗影游戏我们也报道很多次了，无非是外国传来的一种邪恶游戏，但没想到在国内会激起这么大的风波，也不知道受害人是通过什么方式报名的。 年轻记者叹了口气。 而且这次事件中唯一的幸存者那名保安好像也疯了，根本打听不到线索。 线索总会有的。喏，我刚接到线人情报，好像今天又有个人因为暗影游戏挂了呢。 年长记者说着，把手机短信展示给了身旁的年轻记者。 秋水集团财务董事廖某在公司跳楼身亡，有证据表明其生前参与过暗影游戏。这秋水集团不就是这西区别墅的开发商吗？ 年轻记者恍然大悟。 这秋水集团因为暗影游戏基本是把西区别墅项目亏到肉里了，现在公司高管又和暗影游戏扯上了关系，你觉得这里面难道没料可写吗？ 年长记者得意地笑道。 哎，这个可以有啊。 年轻记者喜笑颜开。 哎，趁着其他家还没注意，咱们赶紧动身吧。 一老一少的记者随即下车离去，而就在不远处的树丛一角，一个修长的身影悄悄显现，面色凝重地注视两人离去的身影。 暗影游戏还没结束。 江瑶摘下窃听耳机，回头望着被警方严密控制的西区别墅，眉头紧锁起来。原本以为暗影游戏是那个名叫施鸠的妖魔所为，但施鸠已被打倒，如今还发生了这种事儿，难道说暗影游戏的背后另有黑手？这和萧远的事儿会不会有关？ 秋水集团吗？ 江瑶沉吟着，在思忖了片刻后，随即果断拎起背包匆匆离去。深夜23:45，秋水集团总部大厦，啪的一声，随着最后一盏灯光的熄灭，这座宏伟的现代化大楼瞬间陷入了一片漆黑。 值班保安回望了一眼寂静的走道，按照惯例拉下了防盗闸， 瞬间大楼内各大出口亮起莹莹红色光点，显然防盗系统已然启动。在经历了白天跳楼事件后，这个大型地产集团内部一时间人心惶惶，没人有心情加班，一到下班时间便走了个精光。不过这对值班的保安来说倒算是省了不少事儿，这一天的种种烦心事儿实在是把保卫处折腾得够呛。做完一切工作后，那保安终于像是安心下来，随即打着哈欠拐进了监控室，一屁股坐在监控桌前，百无聊赖地玩起了手机。只是他并没有注意到一枚如指甲盖般的鸡血蜘蛛此时正悄无声息地趴在监控桌上，而他面前的监控大屏幕上突然出现一丝难以察觉的抖动，随即变为静止。 大楼出入口的警戒光点依然影影闪烁，但如此严重的防盗设备却似乎对某道闪现的身影没有任何反应。只见那身影从容地从一处窗口翻入，随即大摇大摆地冲入防盗楼梯，直奔三楼某个房间。 12分钟，这是江瑶为自己争取到的最长时间。当年那个恶魔老太婆的特训不仅仅训练了江瑶的体能和意识，也教会了他许多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 加上江瑶脑袋聪明，举一反三之下竟然另辟蹊径，掌握了不少特殊技能。不过这种见不得光的事情江瑶只能暗地里做做，要是被那恶魔老太婆知道自己的聪明脑袋用在这种邪道上，那非得被打断腿不可。 还有11分钟。 江瑶扫了眼手腕上的手表，忍着伤痛继续咬牙向楼上跑去。不得不承认，这秋水集团的监控系统还挺高端，以江瑶的手段竟然也只能让监控系统暂时失灵短短12分钟， 不过眼下这点时间对于他来说足够了。滴答，江瑶顺利地打开了位于三楼中央的机房大门，随即一闪身钻了进去，并马不停蹄地从包中掏出一枚小小的设备，插在主服务器上。根据江瑶的调查，此次跳楼的廖某是秋水集团的元老级人物，也是合伙人之一。虽然其主管财务，但由于项目投资并非其管辖范围，因此西区别墅项目的失败断然算不到他头上，为其自杀更不太可能。后来警方在其手机上发现署名暗影游戏发来一系列指示短信，并结合其家人反映的廖某近期种种阴郁的表现，才断定其死因和暗影游戏有关。江瑶想起先前自己在西区别墅所遭遇的暗影游戏，那种控制其他人行为的力量只可能是妖力。如果此次廖某真是死于暗影游戏，那么其出事儿定然也是被妖力所控制，举止一定会很反常。而要确定这一点，唯一的途径便是调出出事时的监控录像。虽然正式的录像早被警方拿走，但一般在服务器中应该还会留有备份。江瑶的手指在手提电脑上飞舞着，全神贯注地搜寻着一行行监控数据。楼顶区域，上午十点左右，有了。江瑶飞快点出一个视频窗口，只见空旷的楼顶天台上，一个人影摇摇晃晃地出现在了画面之中。